啊，老何老何， 系啊， 你见唔见到有人打侧块面啊？啱 啱系啊，我影紧相嘛，你唔好嘈我 啊！我专登影噶嘛，即系中秋相啊嘛。 系啊系啊， 我代啲听众问一问先，啱啱头先出完嗰条 trailer 咧， 系 新定旧噶？ 新噶， 新噶。 我哋绝对唔会用啲旧嘢出嚟欺场噶。 啊，做到旧咁，因为我睇完啲听众留言咧。我都質疑自己作為一個呢個節目裏面嘅喺三環市嘅主持啦，啊，我都聽唔出係新定係舊喎，我哋可以做到咁嘅效果嘅，點解？ 你而家咩意思啊？你而家系咪即系質疑我哋嘅創作？我哋啲集體創作嚟嘅喎， 唔係好難得噶，因為嗰啲係啊，好年年都出得噶。 嗱，阿一哥，你講， 我哋呢啲叫保持一貫水準， 唔係。你讲句公道说话，我哋过去啊，有冇曾经试过重用 trailer？ 我冇啊，真系冇试过，次次都系重新整过。 系啊， 次次都系重新整過。 同一条桥都系重新整过。我哋好有职业道德噶。旧 年唔系呢三首歌。 系啊，我哋好有职业道德噶，你明唔明？我哋肯定旧年唔系用晒呢三首歌，但可能用当中嘅两首。 系啦， 点都会换首新嘅落去嘅。唉，何亨你真系。梗系啦，唔好讲笑，你快啲同大家讲中秋节快乐先啦！ 各位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仲有呢？ 食月饼食多啲，开心啲，嘻嘻嘻， 呢啲你旧年有冇讲过噶？ 冇啊，呢个旧年一定冇。 系啦， 交代翻先， 交代翻， 因为平时星期一咧就系应该系阿刘旅行喺度嘅， 系 系啦，咁啊，但系今晚咧阿刘旅行话要留做节啦。 哦、 留低做節， 係、 哦、啦，咁所以就 佢就人要兩團圓， 係 阿一同阿勤就哦， 係阿勤啱啱所以好唔開心，係咁行去後樓梯嗰位，我唔知做乜嘢。 係咪我影月光？ 我影月光，我以為你做啲咩？因為波勝都成日行入去後樓梯嗰啲位啊嘛。 係嘛？哦， 係啊。不過今年阿勤咧就整嗰個新嘢咧，我突然間感動起嚟啊！ 阿勤 真 係 貫徹同埋。好开心啊！我见到你 social media 嗰度咧做咗一个叫做环保灯笼嘅一个行为啊！ 系啊， 我觉得咧真系要同听众分享一下先得。 有啲咁嘅事啊？ 重点啊？ 哦，系咪？ 系啊， 系。嗰件事系咁嘅，因为啊，我今日喺晏昼嘅港台体坛体坛雷达一二三咧都讲过嘅，因为咧就我今日嘅拍档就叫余翠儿啦。咁啊，翠儿咧系咁众多体坛雷达一二三嘅主持当中最 sweet 嘅一个。 系， 因为撞正今日系。中秋节，咁佢寻日就已经同我讲，佢话喂，不如咧我哋带灯笼翻去玩咯，咁、样，我 OK 喎，咁跟住咧我就谂，其实屋企咧就因为楼下商场咧就搞咗一个叫咩咧，就系、是、叫做啊，只要你消费满以电子货币消费满150蚊咧，就可以免费换一个灯笼啦，咁样有三款咧就系、是、随机拣嘅咁样，咁我为咗氹阿姐姐开心咧，咁我就话得。我哋喺 supermarket 数百五蚊啦，咁样，咁然后咧就换咗一个嗰啲咧要自己砌嘅灯笼， 哦， 就系嗰啲胶片咁样嗰啲咧，就里面咧就有埋一个咧闪闪灯咁啊，总之塞落去，然之后咧拍着佢就可以闪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因为个灯笼已经砌咗摆咗喺屋企啦，咁然之后咧阿翠儿咧就话叫我带灯笼，我初时就谂住带呢个翻去， 嗯， 但系谂下，咦唔系，以示诚意咧，咁我就将咧阿翠儿送过俾我两个，佢喺出面嗰啲运动会咧。买嘅嗰啲吉祥物，佢、哦、送咗两个俾我，一个咧就 系 呢个成都嘅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同埋咧一个啱啱巴黎嘅残疾人奥运会，咁佢都有买到两个公仔俾我，咁、于是我就将嗰两个公仔咧就黐埋佢，然后咧就翘住， 咩叫黐埋佢？ 即系因为咧其中一个公仔咧佢有一个嗰啲叫咩扣针嘅， 系， 咁我就将两个公仔就扣埋一齐，跟住咧我就揾咗。屋企嗰个换翻嚟嗰个灯笼咧，佢咪有条灯喺度嘅，咁我掹咗条灯出嚟，就翘住咗嗰两个公仔，然后自己咧就织咗一条绳， 系 就绑住咗，跟住就再揾条竹，跟住就穿住佢，就变成咗一个 DIY 嘅灯笼啦。 系嗱，有我觉得有心嘅，除咗阿勤呢个行为之外咧，即系以下落嚟嘅呢位朋友仔都好有心嘅， 冇错 系啦。咁呢位朋友仔就系嚟自赤柱嘅世成啦。咁啊，世成趁呢个嘅良辰吉日啊。系啦，就寄咗封信俾我哋嘅，咁佢就话阿刘道一哥何亨梁礼勤拔斯德国人阿 V 的神周嘉怡你哋好，咁中秋节又到啦，喺度祝咁多位咧中秋节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人月两团圆，咁希望有机会可以播首 周华健嘅《爱相随》嚟听下，咁啊多谢，祝一切安好，就嚟自赤柱嘅世城啦。 系啦，咁喺中秋节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冇谂过系同《爱相随》啊扯上关系啊，多谢阿世城啊。 系，但系我哋系唔点歌嘅， 系系冇错， 我哋唔接受任何点歌嘅。 冇错啦，阿世城你听唔到噶啦。 系啊，不过我想听呢一首咯。 系啊，我哋唔接受点唱嘅。 系 啊，唔系我哋一定要闩咗道门先，如果唔系惊太多。 我太多啦，招架唔住啊， 招架唔住系。 咁但系我又咁啱想听喺呢个良辰吉日， 你系咪真系识呢首歌？ 真系识， 系嘛？ 周华健嘅《爱相随》啊嘛，我都识噶。 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的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请你去远一点。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累，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周华健嘅《爱相随》啊，咁咪都喺度祝世城啦，都中秋节快乐嘅。 仲有所有人啦， 世城 啲 friend 都系啦， 系 大家咁话。 咁啊，呢啲好人好事咧，即系向来 最紧要爱啊， 系啊，最紧要爱，即系呢啲好人好事咧，即系向来喺手下留情都系即系值得表扬嘅。 系， 因为我哋系一个散播正能量啊。富教育意義啊嘅一個節目嚟， 同埋我哋本身都係主力，都係做呢一啲咧，即係幫助別人啊，嗰啲即係相親相愛啊咁嗰啲。 簡直係手下好時光，我哋係啦。咁啊，發生咩事咧？咁啊，話說小弟咧，上個星期四啊，做咗一件好事啊， 係嘛？ 咁啊，咩事咧？因為咧，其實咧，屋企人咧都 經多為啊，多為 好事多為啊，係啦。咁啊，話說咧，即係小弟上個星期四咧，就即係屋企人都不嬲叫我將舊屋啲嘢清咗去啊，清咗去啊咁樣啦。咁其中咧有一 set 嘅啞鈴咧，其實係想抌好耐噶啦。咁但係 啲啞鈴都想抌你好耐啦。 我想抌走咗啲啞鈴好耐。個原因係咩咧？咁啊，呢 set 啞鈴其實有段古嘅，咁就要數翻喺2016年。 其实差不多十年前啦。 哦，好好好简单啫，啲时间嘅嘢系咪？ 系啦，十年前。 眨眼就过啦。 咁啊，话说当时有个时任嘅电台高层， 嗯， 系啦，咁啊，而家系好声音，系啦。 哦，系系系， 国锋老师， 系 啦，国锋老师。咁啊，国锋老师有一日同佢食饭嘅时候，行过嚟搭我膊头，佢话：阿肥仔，不如你试下减肥咧。 嗯。 如果你减唔到肥嘅话咧，请大家食饭啊。 哦， 咁我话 但嗰阵你都唔系呢个 size 噶， 但系嗰阵时都196磅嘅，其实。 咁你而家有几多度咧？ 而家 你冇讲啦， 200几 系啦， 咁跟住之后，咁啊，国锋老师即系落挑战书，咁我就即系即刻去买哑铃啊，又跑步啊。 等等先，我想问下国锋系关心你，即系惊你再咁样肥落去搞唔掂啊，定系影响你个喺电台嘅发展先？ 唔系，其实我觉得国锋想食饭啫，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佢话如果成功咗咧，就佢请大家食饭；唔成功就我请大家食饭。 国锋嗰期可能莫才啊， 好啦，明目想食餐饭咁样。 佢想食饭啫，好中意食饭噶。 系啦，咁啊，所以嗰阵时就即系的起心肝减肥，又去买咗对千几蚊嘅跑鞋，又买 set 哑铃，又剩，咪真系要买千几蚊。因为老何你明，我哋啲咩体重高嘅人咧，如果你买啲即系个底唔够厚咧，膝头哥会伤嘅。 但系你个底本身点解底够唔够厚先？ 个底唔够厚噶啦，都要噶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咁嗰阵时就真系，我谂就系2016年嘅时候，大概有两三个月嘅时间咧，系有真系攞过啲哑铃去喐嘅，即系自己做。 你点喐咧？你但系唔系你系上网睇翻啲正确嘅姿势定系点？即系你自己一个人好容易伤。 系啦，我就嗰阵时嗱，首先即系 马陈，你要听真啲啊！一讲嘢啊，嗱拎哑铃就系举嘅啫。唔好用个喐字嘅， 拎 哦， 举 即系 有你有何几边度听过喐哑铃啊？ 哦，咁即系点咧？ 即系拨一拨去咯，即系喺个地下度，喺个地下度拨一拨去，系碌啊碌啊，喐啊喐啊， 系跟住 嗱我记得我有拎过嗱，首先就系嗰阵时之后夜晚去跑个10K，跑完10K之后咧就喺屋企楼下搬个哑铃落去屋苑嘅公园嗰度。然後就開個電話，然後上嗰啲 YouTube 片咧，咪教十分鐘 workout 咁，然後咪自己跟住做嗰啲動作咁樣咯。咁啊，大概維持咗3个月。 嚇！ 維持咗3个月左右。 咦，好嘢喎！ 係啦，咁 維持到， 好嘢喎，唔傷喎， 仲要嗰所以最尾嗰餐飯係我贏咗嘅。 哦， 係啦，即係我成功喺個即係國風提供嘅時間入邊，我係減咗嗰次肥嘅。 咁但係減幾多有冇講㗎？ 好似係唔知2个月20磅定係1个月20磅咁樣嘅， 係 類似咁樣嘅數，我都唔記得係啦。咁啊，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啊呢 set 啞鈴就 hea 咗喺度屋企就 hea 咗。 嚇！淨係玩，淨係玩一 次 啊！ 冇再。 阿国锋同你只是玩一次， 玩一次，因为他输了不敢再跟我玩第二次。 哎呀，吓你继续 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咁呢些嘢就摆咗喺度，咁就冇用到啦。咁其实一路都想抌嘅，咁但系成日觉得，即系拎个哑铃去垃圾房抌，好似唔系咁好，因为一个唔觉意，可能啲姐姐佢哋要搬嘅时候系一件好麻烦嘅事情。咁如果即系就算我写好咗，有哑铃咁。但是他可能搬的时候可能会整亲条腰或者成身，所以一路 他首先诅咒了掟嗰个人先啦。 咁我就成日觉得，同埋我觉得好浪费啊，因为嗰度其实都差唔多 两钱啊，几钱？ 几其实唔系好贵嘅，好似系200蚊内就有，唔知差唔多2个30公斤，唔系两个加埋30公斤嘅哑铃。 哇，好重！ 佢系一条铁打环，然后你可以镶啲饼上去。嗰種嘅即係可以你調教可以 換餅 即係2.5公斤又得，5公斤又得，咁最多可以一個去到16公斤左右嘅。咁我記得嗰時喺上網買咧，就係觀塘工業區嗰度咧某一間嘅嗰啲舊式嘅體育鋪頭，佢話執笠， 叫 大清貨200蚊。咁但係你就自己搬啦。咁我嗰時心諗，10多公斤拎翻屋企都唔係好重啫。結果我喺個工業大廈一拎落去嘅時候，即刻舉手 call 的士 哦， 系啦，咁啊 call 的士翻，咁其实 但系你喺观塘冇理由行翻屋企嘅。 我本身住搭地铁噶，或者行去搭船，但原来真系好重。咁最尾就即系总之嗰 set 嘢唔系好贵，200多蚊就摆咗喺度10年啦。咁一路想抌，一路想抌，又冇咩心肝。即系知道上个星期四就系发生咩事咧？咁小弟咧有入嗰啲咩太古人、太古事啊、太古街坊你我好啊嗰啲 group 入边啦。咁然后就见到有位朋友仔就话：，请问有冇人屋企有5公斤至10公斤嘅哑铃可以放出嚟，即系搏臭，系啦，赠送更佳咁样。咁我一见到嘅时候咧，就即刻留言啦。咁我就话：，师兄，我屋企有呢一 set 嘅哑铃，嗱， 參考圖片就咁樣，咁但係確實有幾重係點樣我都唔記得咗，但總之就擺咗喺度好耐鋪嗰層啦。你唔介意嘅話咧，我約出嚟同你交收咁樣。 咁有冇叫佢上去你屋企攞咧？ 佢本身有建議話上嚟我屋企度拎嘅。 係。 咁但係我有低有啲擔心，即係自己暴露咗個個人住址。我話唔緊要，即係我唔介意拎完啲，我拎落地鐵站嗰度俾你啦。我哋喺地鐵站嗰度匯合，我屋企拎落去俾你咁樣。咁最尾就約咗，我諗大概。約咗七點鐘，即日就約咗交收，約得成就係、是、我就拎咗啲啞鈴過去俾佢，咁然後佢又打聲招呼，又見到佢特登拖咗架板車，因為我有提佢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我嗰次以為好輕，結果其實係要 call 的士要食，所以建議佢一係有朋友幫手拎，一係就有架板車仔，咁最尾就見到一位叔叔，係一位叔叔嚟嘅，就拖住架板車，然後就嚟拎即拎走嗰兩嚿啞鈴就完咗咁樣件事嘅。 喂，咁我想問咧，你俾人俾啲嘢人之前，你会唔会问啊？其实你想我嚟做咩噶？即系点都问下啦。即系等于我将一个曾经嗱、啊，当然呢嚿嘢系并非你心爱啦。OK， 咁但系我都想知道佢会唔会得到一个更加适合佢嘅人去收留佢咁之类。 我本身因为系一心想快啲甩走咗嗰个哑铃啊。因为真係好压定嘛，你摆咗喺个厅嘅角落头，你又唔知攞嚟做啲咩咁样。咁我一心想快啲啦，我话总之尽快越早交收越好，我今日可以即刻俾你㗎啦，可以再早啲㗎，六点半都可以交收啦。咁我应承咗佢话 OK 嘅时候呢，其实我闪过一丝嘅后悔嘅。后悔啲咩呢？我唔係应该象征式收返20蚊呢？ 个原因系咩？ 因为觉得好似 free 嘅嘢俾人。 哦，即系你事事对佢好又对你好咁样， 大家象征式收翻20蚊，即系话晒我都要特登抄翻出嚟搬翻啲嘢啊，有两 set 哑铃又好重咁拎落去，系咪象征式收翻20蚊咧？ 点解你突然间咁市侩咧？其实你个人本来唔系咁嘅， 系啊，但我唔知 你头先明明讲话好人好事，系好人好事，我哋要推广呢一样嘢。 系啊，有心有心噶嘛，我明明写咗我嗰个 po 出嚟，竟然你突然间同凑起来啊！ 所以我。即刻就昨天的自己打到自己嘅今天，再打到翻昨天嘅自己，我即刻都话都系 free 翻俾你啦，兄弟咁样，系啦、 啊。 最尾冇我都冇提过嘅，咁我都系用一个即系免费嘅价钱送俾佢，因为呢个系我都叫做人生第一次喺一啲叫做街坊 group 入边系同人哋有咁样嘅 交流、 交收啊，同埋交流就成日都有嘅，因为有时见到一啲交通意外，即系例如早排北角嗰度有车祸，咁我都即系太太都会影相。哦，大家如果赶时间记得就唔好坐巴士啦，即系嗰阵时啊，即系咁就提醒啲街坊。咁、但系真系人生第一次叫喺 group 嗰度，即系同啲街坊去交换一啲自己屋企唔要嘅物资，咁样去即系做一个分享咁样咯。 咁但系你有冇唔舍得咧？ 我冇唔捨得，冇唔捨得。其實我係真係鬆咗口氣嘅，因為我係好想抌咗嗰 set 啞鈴，但係我又真係覺得我就咁抌咗佢，其實係好嘥嘅一件事，所以就一路諗緊點樣去處理。我有問過身邊嘅朋友有冇人要，但係佢哋而家都話哦，咁我落去自己做 gym 啦。其實真係冇咩幾可會屋企擺個咁樣嘅啞鈴喺度。咁最尾係好彩有個有緣人接收咗呢件事咁樣咯。 嗯。 我覺得呢啲啞鈴嘅物資咧，係真係有緣人。我覺得咁快有人接手係真係一件好事。同埋我一聽到個價錢咧，又話一仔十年前買咧，我都覺得非常之抵。因為我喺呢邊咧，喺屋企都有set 個位我嚟啦，諗住自己做下運動噶嘛。咁咧，哇！我每次想買嘅時候，嗰啲啞鈴嘅價錢係貴到咧，係由300蚊去到800蚊不等。 美金啊！ 美金啊，美金啊，所以你头先一 讲，你总之同我讲嘛，我 ship 过嚟俾你啊嘛， 寄过嚟啊嘛，系嘛，ship 过嚟应该买到两 set 噶啦， 唔系喎，唔系，咁你咪搵一间咧就嚟接嘅嗰啲体育用品店，咁买咪会可以平啲咯，咪有20蚊美金咯。 但健身真系喺美国嚟讲，我觉得都几受欢迎啊！即、就、系、是、一众嘅男士们一倾开偈咧，其中一个题目都系有冇玩健身，推咗几多下咁样嗰啲。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幾受歡迎嘅，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健身嘅鋪頭係形形種種咁喺我身邊，即係喺我生活嘅地方出現嘅。 喂，咁但係你有冇見到個啞鈴對住你流淚同埋拜拜啊？ 冇啊，我見佢好開心咁走咯。但其實我自己而家 啞鈴都好憎你喎，其實。 但我而家自己其實暴多咗喺呢啲嘅街坊群組入邊嘅，因為尤其是咧，佢哋好多嗰啲兒童用品咧會喺 group 嗰度放出嚟。 哦，你想攞？ 係啦，有啲例如可能有啲人會放單車啊，即係可能小朋友單車啊，我見過係全身音響。 佢聲稱係價值2000蚊都有人放出嚟嘅。咁但係逢親放電器咧，其實你撳入去睇咧，你會見到係啲人係搶得好快嘅，即係你個 post 可能8:00一出咧，佢8:02下面已經有三四個人留言話排要排要咁樣嘅。 係咪即係第一個留言嗰個就要㗎啦？ 應該都係通常都係第一個留言會要嘅，係、哦、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呢啲即係幾好嘅一件事，就係環保啊，將啲嘢即係分享出去都係一件好事咯，咁樣咯，係啊。好啦，轉頭翻嚟啊，我哋有張達倫嘅訪問啊， 好快啊，接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中秋节，大坑舞火龙夜晚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观看。经过一轮仪式，包括为龙眼点睛、上香和在龙头插上香枝等，活动正式开始，沿大坑碗沙街到铜锣湾道，300多人引领一条点碗过香枝全长67米的火龙，以及由小朋友舞动的 LED 小火龙穿越大坑的大街小巷，祈求合境平安。位于小榄的乐安牌、屯门恩宝路和柴湾常安街的简约公屋项目，再发现涉及组件螺丝被剪断和铁板钻孔螺丝位置被扩大的问题。建筑署已经要求承建商作出补救方案，亦都会跟进事件，按合约和规管追究责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香港建筑结构安全系数相当高，但是政府仍然要求承建商要100%做好，建筑署会在一个月内完成报告，并提交房屋局和发展局。建筑署署长李乔燕说，螺丝伤得不好对结构会有影响，铁板钻孔被扩大就有方法补救。政府公布牛潭尾新发展区的环评报告，按照环评条例今日起被公众查阅。政府去年11月进行为期2个月的公众参与活动，收集公众对牛潭尾土地用途建议的意见。政府说，整体来讲，公众普遍支持将占地大约130公顷的牛潭尾新发展区定位为科教园区，重点建设北都大学城，包括第三间医学院和兴建综合合医教研医院。政府因应收集到的公众意见，制定了牛潭尾新发展区的建议发展大纲图。公众参与报告展述了政府对主要公众意见的回应，已经上载到相关网页给公众参阅。印尼东爪哇省斯都亚座院学校倒冧事故，死亡人数进一步升到54人，仍然有10多人失踪。事发在上星期一，几百个学生聚集在两层高的学校内祈祷期间，建筑物突然倒冧，大批学生被埋在瓦砾之下，大部分都是10多岁的男仔。救灾部门出动大批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当局仍然调查紧倒冧原因，有官员说建筑物倒冧是由于地基不稳。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入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再提翻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相关嘅交通安排咧，直至尾班车部分港岛专线小巴会临时改道，包括就系往宝马山嘅49M， 同埋往天后站嘅56A 同埋56B。屯门区方面，直至凌晨3点，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屯门的蝴蝶湾泳滩一带的道路和部分青欣街会间歇性封闭。另外，港铁的资讯，今晚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之外，其余所有本地的铁路线和7条轻铁路线会通宵行驶。另外，港铁巴士506、K51、K54A 会延长服务。 务时间。而为了配合中秋节大坑火龙盛会，直至今晚11:59，包括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莲花街、浣纱街、安树鼻街、布朗街等等的一大道路亦都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到有关于自动驾驶车辆测试，在启德发展区和九龙湾区那里做。九龙城区议员张景芬 给到那个系统可以更加辨认到在启德区这个比较多人的地区的设定应该是怎样的。 九龙东立法会议员颜文宇， 从居民角度呢，大家很期望就是试验车是怎样，是不是会落户九龙湾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秋节又到啦， 除了可以吃月饼、 睇灯笼， 仲可以听 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 哇，真系好好听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00至10:00。 手下留情，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佢表面上好严谨，内里是性情中人，唔单止有情有义，仲是一个好男人。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手下留情，中秋呈现，有请张达伦。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今日咧就流行咧，继续咧就系单人上阵。咁啊，揾咗呢位朋友啦，我之后一路好想再揾佢倾下偈嘅。其实咧，佢曾经咧喺我哋嘅节目度出现过，不过咧就当时咧就主要讲爸爸嘢。咁啊，今日咧我就真系好想咧借住呢两个星期咧就同你起下底啦，顺便上下月啦。张达伦你好啊，达伦你好， 大家好，喂，中秋节快乐啊，祝各位啊， 祝各位 团团圆圆啊，食多啲月饼啊。 喂，你中秋节通常你点过噶？ 以前就真系团团圆圆咁过嘅，即系成班 friend 一定去西贡烧嘢食嘅。因为有个 friend 喺西贡住嘅，咁我哋每一年我哋呢班 friend 都会喺西贡聚咯。 嗱，我都有经历过中秋节一定要宵夜食呢件事，但系咧你有阵时问翻我咧，我都谂唔到 点解啊？ 点解中秋节要宵夜食？ 其实都系搵个藉口聚下嘅啫，讲真，真系吓，即系你到咁上下年纪啊， 同埋啲沙滩嗰度就攞啲蜡烛出嚟玩下咁 样。最初细个嗰阵时候，我系。中秋节唯一一日可以系同阿妈讲，阿妈我今晚唔翻嚟瞓啊！ 哦，系啊， 系啊，即系我系一个咁嘅小朋友嚟嘅，跟住就去边咧？落去，因为我住南区啊嘛，我就去深水湾、浅水湾， 系好多人噶、 哦，好戆居啊！其实系为完全地为咗通顶。所以就要喺嗰啲咁嘅地方流连，喺个沙滩度瞓成晚，其实瞓醒又好辛苦嘅， 有病啊，吹一吹风 好惨，同埋嗰阵时嘅中秋节系，我记得系会落雨，同埋着紧长袖衫嘅。 哦， 我记得系咁嘅。 佢有几年系咪冻啲咁啊？ 可能系， 系 跟住而家就着短裤啦。 系啊，我哋同阿达伦就差唔多年代嘅。 系 咁，你嗰个年代嘅宵夜食？ 上月都应该同我差唔多啦， 应该系啊， 都仲系攞 个月月亮都应该一样嘅啫， 都系攞个唱机去个沙滩度兜风啦，跟住自己唔知喺筲箕湾定系香港仔就等定啲巴士立定啲摊，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咧，我记得深水湾咧，其实佢有两个宵夜食嘅地方嘅，一个就系而家都仲有，即系左手边最多，即系靠近丽海堤岸路嗰度有一个系所谓 official 嘅烧烤场啦。其实你系咪喺右手边啊？ 我哋咧嗰阵时系点咧？即系啲死僆仔成班咁样啦，因为好熟啊嗰度，直头啲石嗰啲位咧， 系啦， 自己搭个地方， 搭自己条砖， 因为你冇得攞唔到人哋个烧烤炉， 冇错，人哋四点落去霸， 系啊，你点样霸啫？同埋你唔会落去霸啦咁咯，所以多数喺嗰度搭咗个烧烤场出嚟，自己喺度烧咯，但好多人嘅嗰阵时， 吓、啊，我仲 好旺嘅。 我仲記得嗰陣時咧，如果冇記錯啦，其實嗰陣時有幾個熱門嘅，即係南區嘅燒烤聖地嘅，即係淺水灣啦，仲有一燒嘅嗰陣時， 香港仔水塘啦、 啊，香港仔水塘啦，跟住石澳啦，大浪灣嗰啲更加係啦。咁啊，去到嗰、那個譬如呢啲咁嘅大時大節，譬如今晚呢啲中秋賞月夜咧，就突然之間有一啲嘅小販出嚟營業嘅，佢、 哦、 租凳啊，租幫你透爐啊，賣攤啊，同埋會有啤酒汽水賣噶嘛， 有得揾食噶嘛。同埋我嗰陣時咧，好細個已經出去做 part time 咧，跟住有一啲年份去做咩？去淺水灣間 KFC 度做， 係。 跟住開到好夜㗎，我記得係即係可能十點零鐘你先閂門嗰啲呢，嘩開心囉。 因為咩呀？ 好多靚女呀、啊。嗰陣時淺水灣呢係好多竹星啊，或者好多外國讀書返嚟， 係 好多靚女嘅真係嗰陣時。 係又鍾意食你哋嗰啲快餐店。 好食嘅有咩好食啫，係咪先。 係喎、哦。 真係嘩睇都開心啊真係。 好過份量㗎嘛。但你冇再去宵夜食幾耐，即係喺呢個中秋節。 唔係呀，即係譬如去嗰啲地方宵夜食就真係好耐冇去過。 係。 就係頭先講囉，去個 friend 屋企宵夜食。 即係而家仲有嘅。 都有嘅。 都有嘅。 都有嘅。每一年都真係會搞嘅基本上。 係。 即係當咗一個每一年一定聚會嘅日子囉。 嗯。 即係譬如嗰個聖誕節交換禮物，中秋節就宵夜食，其實都喺嗰度嘅咁樣囉。 直到如今。 係。 有小朋友之後 都有。 都我、哦、即都系咪去？ 大家一齐成长嘅，基本上佢哋望住我，又望住佢，佢有小朋友，佢、又望住我哋有小朋友，大家呢、這个我谂呢个友情维系咗廿年都有。 哦， 坐喺我隔篱呢个都有份嘅。 哦，系咩？我哋有位叫俗称爆炸嘅朋友， 系啊，冇错，都有份嘅， 系咪啊？ 系啊， 咁好开心喎、 啊，好开心。空天一分凄凄迷，明月下怀抱你，是依依不舍的美丽，骤眼的心慌意乱，令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绕过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着云，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不知光阴逝了逝，南月亮离去了，仍依恋今晚一样逝。而家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咧，以前咧就感觉上过时过节咧。就温馨啲嘅，即係大家又會一家人走埋一齊。咁而家啲家庭又碎片化啲啦，又小規模啲啦，啲朋友又疏離啲啦，再加埋過咗幾年疫症，大家又冇咁多見啦。咁所以難得，譬如今晚咁樣，難得如果有機會可以同屋企人食下飯啊，同啲朋友燒下嘢食，就梗係要聚一聚啦。同埋去到咁上下年紀咧，真係雖然都唔係好大啊，但係去到咁上下年紀， 你 有經歷嘅時候，你就知道。 有啲嘢唔係必然㗎。你以為出年會見啦，係咪？但可能即係下個月都見唔到都唔出奇，或者有啲人可能走咗，有啲人可能 去第二度住咁。 係啦，即係呢個唔係灰暗與咩嘅問題，而係人就係咁咯。所以有得見有得開心啊，梗係要出嚟見多啲，開心多啲啦。 係啊，真係阿達倫係呢啲都係一啲好爸爸啊，好兄弟啊，即係 啊， 即係好有人情味啊， 好緊要嘅，即係你乜都得。情冇咗就唔得啦， 系 系啊， 你不嬲都系咁谂嘅， 不嬲都系咁谂嘅，做朋友都系噶，有啲兄弟叫我开工咁样都系嘅，其实哦嚟啊，唔好讲咁多嘢先， 系 嚟啊，有啲咩可以撑到你咪撑你咯，嗰啲咯，嗰啲人嚟 嘅，所以点解我咧，其实我识咗你唔系好耐，我应该系阿远远介绍， 系 你俾我识嘅， 系， 咁但系咧好得意喎， 咦唔系我第一次系拍你套电影， 咁但系我都系之前要识你噶， 唔识。 唔识嘅咩？ 我第一次外景咪见你，就系嗰日第一次见噶咋？ 系咩？阿爆炸系咪啊？爆炸？ 爆炸未？爆炸未喺度啊！嗰阵时 系咩？ 系。 咁点解我会揾你嘅咧？ 因为可能我靓仔咯。 呢个唔系呢个系嗱，我又 唔好意思， 唔 好 为 各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啊！我惊你喺 要讲翻件事先， 即刻汤啊，大佬！ 中秋流流，大家啲月饼张住个口嘅期间，唔系嗱，如果我冇记错，因为咧小弟同阿达伦合作嗰套戏咧，就讲紧已经系四系疫症嗰阵拍嘅，应该系2000年拍嘅。当时咧，我仲记得咧 就出租家人， 冇错啦。咁当时咧，我又话要揾一个即系热血嘅又靓仔嘅探员，就负责帮我追查嘅。咁当然入边有啲搞笑嘅戏啦。咁我就啊，张达伦好靓仔嗱，我真系咁讲嘅。我记得仲喺电影公司咁讲嘅。但系究竟系边一个提你个名先咧？我唔记得啦呢、這个人，即系究竟系有个人提喂张达伦啦，定系？我谂起张达伦好靓仔，我唔记得咗呢件事啦，已经，因为已经年代比较久，同埋呢一场戏咧，大家未必知嘅。其实本来喺剧本冇嘅，喺原本嘅剧本系冇呢一场戏，系后来当我哋拍完之后，由于有关嘅譬如制片部啊、监制咧，佢哋啊理财能力好好，控制资源得非常之好， 可以再搵多啲嘢出嚟玩下。 冇错啦，即系 丰富咗到， 我都唔想用嗰三个字叫做有钱剩，即系拍戏咁多年。都未试过，咁啊监 最惨啊！而家有钱剩都袋住佢啊， 系啦，冇错啦。咁啊，跟住咧，监制就话：喂，不如玩一场飞车戏啦。咁啊，我哋就即刻写剧本啦。咁就有咗套戏，后来嗰场戏啦。咁就 你咁样突然间写份剧本都咁好啊，写得 喂 真系。 咁有掌门人喺度啊嘛，大家明啊。喂，咁大家一齐度嘅，即系好多人一齐度。咁所以就有咗嗰场戏。 好好啊， 我自己都冇谂过会玩到咁样嘅一场戏啦。 真系。可以咁讲，笑中有泪，真系好好。 喂，多谢多谢， 真系 我哋唔好喺度讲啦，都系自己地盘啦。喂，但系因为咁样咧，就识咗达伦咧。当时咧，我真系觉得啊，好靓仔，咁啊，而家都 keep 得好好啦， 几年啫。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越与地球能牵引 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多失意，同一呼一吸，就让我知你忧伤的故事，就算不同血仍能和应，这样无分美尽自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 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伤势，用爱将生命安慰。 忙紧啲乜嘢嘅？即系除咗我哋喺翻盘下半场见到你啦。 啱啱就同公司拍咗两套剧啦。 系你嘅公司就唔系大台嘅公司，或者你所属嗰个经纪公司系啦。赌上 海洋嗰边 系啦，系啦。 咁就帮 Viu TV 拍咗两套剧，都系、 哦、又拍咗两套噶啦。 系啦， 即系未出街嘅， 未出街嘅。 哦， 咁就嚟紧下个月，即系十一月咧，就会有套电影上。好开心，因为我疫情嗰段时间其实拍咗几套电影，陆陆续续咁样上。 不如讲下，咁啊套电影就叫做《 电竞女孩》，咁就我喺里边就系演绎一个我个女就系 Angel 袁， 哦，袁乃琳， 咁就 哇，佢做已经做到你个女， 系啊，佢哋揾我嗰阵时候，我都有少少，咦， 咦， 已经咁大个女， 你应该好细个生佢， 系啦，都几有挑战性嘅咁咯，咁啊。即系电竞女孩都知道佢讲紧啲乜嘢，系嘛？ 系 咁做爹哋嘅，究竟佢点样去面对个女去入呢一件事度咧？ 哦，我就讲呢样嘢嘅， 系啦。 咁啊，即系嚟紧十一月就可以喺 十一月就可以见到。 哦，咁啊，其实你都感恩都系一路都叫做有工作啦。 其实系啊，我自从出咗嚟之后啦，咁讲啦，我电影基本上系冇停过。 哦， 真系好感恩嘅，即系。又好感恩啲角色，诶，啲人都几中意，譬如冇剃度咁样，我估唔到个回响咁大，即系做阿谦谦个阿哥咁样， 刘谦 谦个哥，我估唔到个回响可以咁大咯，大到系有一日借票有个，其实开头佢哋冇谂过要同阿张德良做宣传咁滞嘅， 系 点解咧？因为哦，只不过一条线啫嘛，咁佢睇完之后，喂，唔系，大伦要同你做翻个宣传。因为佢哋话好鍾意你同阿细佬嗰条线。 嗯。 跟住借票嗰陣时有个都有经历嘅人啦，例如佢六十岁嘅一个叔叔，佢对住我係喊住咁讲，张德亮我好鍾意你，我觉得你做得好好。 係。 即係嗰个感觉，哇，感动到不得了。 哎呀，真係听到都开心。 係呀，呢个就係演员嘅满足。 嗯。 係呀。 同埋有阵时唔係讲话戏多或者戏少，然系有发挥，或者大家记得嗰个角色， 哪怕 可能你只系一日戏，其实都即系可能仲好过你唔知行 几 戏演六组唔知为乜咁样 样。系噶，系噶。 咁啊，呢个都系一个感恩嘅事啦，系啊。咁即系话，其实呢几年啦，无论系疫症又好啦，或者叫做复常之后，达伦都系一路开紧工嘅。 系啊，所以都即系可以讲感恩啦。 嗯， 即系尤其是去到而家呢个。大家都明白呢个市道，其实算我谂我哋演艺界嚟讲一个寒冬嘅最差嘅一段时间咯。咁、大家都埋头苦干，希望做到嘅有机会做到嘅都去做咯。咁、有好多朋友真系都惨嘅，要转行，可能要用第二啲工作去帮自己继续维持住佢嘅生计咁样，但系冇办法咯。即系希望大家可以。经历到过渡到呢段时间，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系，咁你真系识朋友系上述嘅经验嘅？ 有、有 好多朋友，我都识有啲佢要揸车啊， 幕后都系啊， 系幕后啊更多， 幕后更加多。我今日有得搬货啊，去搬货咯，搵到几多搵几多咯，即系呢个都唔可以话唏嘘啊，即系。咁而家香港就系咁啊嘛，系、嘛？即、就、系、是、香港唔单止我哋嗰行啊，有好多行都。大家经历緊一个比较停滞咗嘅时间啦。咁 你明白我哋香港而家又你瞓喺度都要钱咁滞啊， 系呼吸都要钱噶， 系啊，所以冇办法。 尤其是我哋呢啲做老豆嗰啲， 系啊， 我哋唔呼吸啲小朋友都仲要呼吸。 啊，以前唔明噶， 系 而家一有咗小朋友，你又觉得喂你唔食，你个仔都要食啊。 系佢食得仲要好多添啊。 系啊，你卖咗个肾你都要卖啊。 我记得个俾佢卖啊。系咁，但你自己喺呢啲嘅艰难嘅当中。你个心态系点？我感觉上咧，张大伦好似系一个相对地比较乐观嘅人，系咪噶？ 外表乐观嘅， 嗯， 但系咁实有佢唔开心嘅时间，或者谂多咗嘅时间咯。咁， 嗯， 就好在有老婆同埋个仔喺度咯，或者我屋企人喺度咯。我哥好锡我嘅， 系 我身边嘅朋友好锡我嘅， 系 我一个咩人呢？成日话啲人咪话，哎，男人唔会将自己嘅讲出嚟啦， 嗯。 我就唔系嘅，我一有啲乜嘢，我就真系同啲朋友讲，喂，唔掂啊 ，friend， 出嚟倾下偈，阿哥，出嚟倾下偈。即系我一个咁嘅人嚟，我瞓觉，如果老婆喺我侧边咧，我就会同老婆讲一啲啊，今日经历咗啲乜嘢啊，咁样嘅人嚟嘅。 哦， 系啊，即系阿仔，我就会揽住佢咯。 咁佢你会唔会讲噶？ 同阿仔啊，阿仔又唔会，佢唔明你佢讲， 未明啫， 唔明嘅。咁同埋都冇必要同佢讲咯。即系我觉得对住阿仔，我就尽可能想所有都系正能量嚟嘅。 嗯， 即系令到佢小朋友好易接触到你啲负能量嘅，我觉得。 嗯， 咁所以我就尽量俾正能量佢。 嗯， 有啲乜嘢咪同啲 friend 啊，同阿哥啊，同老婆啊，同爹哋妈咪去。令佢哋知道一啲嘢咯，咁讲咗出嚟好舒服啲嘅，咁即系千祈唔好屈住啦，屈住解决唔到问题， 即系你都系一个好肯讲嘅人嚟， 肯一定要，我觉得同每一个人都要咁讲，一定要讲出嚟咯，你宣泄咗先，点都过到嘅，唔好用一个逃避嘅方法去解决咯，就算嗰一刻你讲完帮唔到你都好，但系你要同自己讲就系、是。我点都过到，时间系咁样过， 嗯， 即系今日唔得，咪听日咯；听日唔得，咪后日咯。实有机会过到咯，嗯，而唔好而家太负面啦。所有嘢喺我嘅心目中， 嗯， 因为个人接触嘅嘢负面咗，个世界负面。咁当你接触嘅嘢，无论新闻好，所有嘢好，当你一听到，你咪更加负面。 系， 所以唔好自己正面啲之后，你接触嗰啲嘢。都要可能佢会令你减两分咯，而唔系减十分咯。 即系再同人讲下之后咧，你嗰个负能量亦都会减咗好多分走嘅。呢个都好紧要， 一定要， 我都好赞成系同人讲， 一定要。 因为咧自己钻牛角尖咧，你就一定系越钻越衰嘅。 系啊， 咁但系咧，往往咧，你以为冇得解决嘅嘢咧，你同人倾下咧，你话远唔系咁难 嘅 啫。 同埋过咗嗰个时间，原来都系咁噶啦。即系过咗嗰段时间啊，你就会觉得其实都过咗咯，咁你个自然你个思想又正面翻啦，即系呢样嘢最紧要咯。 点解今日揾阿达伦上嚟咧？中秋流流，我哋俾啲正能量大家。 冇错，冇嘢唔得嘅。我哋望住个月亮，你谂下今日个几远啊？几开心啊！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 是更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阵，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避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 难得可以同座，何以要忌讳赤裸呢？梗系要大家一起唱呢首歌啦！ 系啊，啱啱新闻部嘅同事俾人威逼利诱下，唱咗几句。我而家推咪俾你好唔好啊？转头翻嚟啊！ 系啊，继续报新闻俾大家听。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小叔想同大家讲一啲 office 嘅英文。如果当大家系做嘢嘅时候唔小心 miss 咗个 deadline， 搞到啲嘢好迟啦，咁你想 send 封 email 去俾你嘅同事同佢讲翻，唉，唔好意思，今日迟咗咁多咁，我可以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咧？第一个咧 ，deadline 呢个 deadline 咧，通常我哋配嗰个 verb 咧就系 to miss the deadline。譬如你可以话 I'm writing。Or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for missing the deadline for 呢一个 task.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for missing M-I-S-S-I-N-G, missing the deadline for this. For example, 譬如小叔呢个情况呢，可能係 for this recording, for our program, okay? I'm writing or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for missing the deadline for our recording. 另外呢有一个 expression 咧都可以用嘅，如果系啱你用嘅话，就系、是、咧你可以话 I underestimated the time needed for 呢样嘢 ，or needed to complete the task. I underestimated, underestimated, underestimated 低估咗 the time needed to complete the task. 我哋低估咗我哋做呢件工作需要嘅时间，所以咧就迟咗。Okay, so I underestimated.The time needed to complete the task. 另外仲有一个 expression 咧，都可以用嘅就系、是、咧，你可以多谢对方嘅 patience, patience， 谢对方嘅耐性。你可以话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patience， 非常之感激或者系多谢你嘅耐性。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atience。咁咧就可以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晚上时间9:09啊，咁啊，听日继续会有达伦嘅访问嘅， 系， 咁啊，即系都喺度再一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 好得意啊，佢哋呢个访问一开始都系讲中秋节快乐，即系计到好准啊！ 梗系啦，我哋全部计好晒咁啊，所以 系啊，哇，令到个中秋节嘅感觉咧，可以话系啊，非常之完整啊！ 阿老海，你嗰边个中秋气氛如何啊？ 非常好啊，一啲气氛都冇嘅。不过唔系应该咁讲嗱，即系都 系你个月亮未出现啫。 唔系，因为咧，其实你话我感受到中秋节嘅气氛，要多谢香港嘅一班朋友同埋亲友嘅。因为就由呢边美西时间嘅琴日朝早开始咧，陆陆续续咧就即系 send 咗好多图嚟啦。咁嗰啲图啊，形形种种有啲唔同嘅嘢咁样。咁我今年咧，即系因为佢哋。嘅即系祝福咧，咁我又用翻打文字啊，即系中秋节快乐啊，佳节快乐啊，咁样咁啊回翻啲朋友仔，嗰啲气氛咧就仅此啫，就冇噶啦，冇乜特别嘢。但系你话呢边咧，中秋节咧 係喺之前係有氣氛嘅，但係由於我就即係又唔係太慣去一啲街會啦，因為第一可能嘅路途比較遠少少啊，又唔係我呢邊個 city 啦，咁啊所以咧嗰度啲氣氛係有好多嘅，即係但係就係中秋節之前或者再之前嘅星期咧，會有啲街會啊中秋節主題咁樣嘅，咁啊所以小弟喺呢個好細嘅生活圈裏邊咧係冇乜感受到中秋節。 我想知嗰邊嘅月餅貴唔貴啊？因為啲人話咧今年林峰月餅。饼啊，即系嗰间好美嘅心咧，喺日本嗰边炒到好贵喎。 系咩？ 系啊，喺疯狂抢购啊，因为九龙城寨带即系带落嚟嘅一个林峰热潮啦，咁啊再加埋佢系今年即系某间铺头嘅代言人，咁所以即系日本嗰边抢呢个嘅月饼都抢得好劲。 系纯粹系关个角色事。 演员咯，或者个 artist 系，所以我想知即系你嗰边嗰啲月饼系究竟个销量如何啊，成啊？ 嗱喺市道上嚟講咧，譬如即係月餅咧，其實係一年365日咧，應該有200多日都有嘅。你知道佢嗰啲中秋都有。 喂，咪先，嗰啲係已經係 pack 好咗噶嘛？即係有嗰個食用限期within 一年裡面咁樣嗰啲噶嘛？係咪啊？即係唔係新鮮整嗰只？ 中秋節前後嗰啲時間咧。系啦，咁佢就 pack 好咗嘅。咁但系咧，譬如你中超咧，佢會有一個，即係有一個類似超級市場，有一個譬如有一個地區或者有一個範圍咧，就擺滿曬形形種種，冧到好高嘅，即係中秋節之前或者後嘅一啲好接近嘅時間。但係平時咧，你都會見到咧一個由好可能係佔地100尺擺咗好多月餅喺度，就慢慢縮咯，縮下縮下咧，你會見到咧就可能係剩翻10尺咁樣，都有月餅賣嘅。所以其實一年你一想食月餅都食到，但係市道上面咧，我今年曾經同太太討論過啊，究竟買唔買呢一隻嘅月餅咧？咁佢係一間你呢邊都比較出名嘅一。间叫做西饼店啦，但系有咖啡卖嘅，有 L 字头嘅咁样，咁咧就佢嗰个月饼咧，嗰个 box set 咧就$80几。 嗯， 八百六十四六百蚊啊！唔系，有啲咩先？可能佢包好多嘢咧， 包鱼啊， 系啦。 完全冇啲樣嘢，大家理解錯咗啦。佢係一個比較精緻嘅一個盒嚟嘅。咁、那個盒咧係你譬如食完嗰啲細細好細個啫，即係譬如抹茶啊、朱古力啊，即係唔係我哋譬如喺香港或者我哋平時食開嗰種傳統月餅，佢係嗰啲西點嘅改良版嚟嘅，即係又唔係嗰啲蓮蓉嗰啲嚟嘅，全部都係嗰啲甜點嘅月餅仔。而最嘅賣點係啲咩咧？就係佢嗰個 box 裏邊咧。譬如啊，有一間屋仔咁樣嘅，有啲燈飾，有個屋仔有啲燈飾，咁跟住就擺咗啲月餅落去。咁當你食完月餅之後咧，嗰、那個擺設咧係可以照留翻喺度，係靚嘅，係靚嘅。咁而最過癮係咩地方咧？佢真係識做生意，佢就係每年嘅中秋節咧都出唔同款嘅一個裝置，一個擺設，咁咧就俾你儲嘅，一路儲，即係譬如係啦。 但系唔系拼埋一齐嘅， 咁样吓。 哇！你仲玩拼埋一齐， 即系你每年凑一个 pass 拼埩一齐，好似以前嗰啲玩具咁样。 然后出咗个字，去到最尾变何亨咁样两个字咁样弹出嚟啦。 系啦，唔系嘅，但系出咗名系摆设系靓嘅，同埋都作为一个街会里边嘅招来添。 咁系咪真系会储噶？即系好值得储嘅。 是值得儲嘅，值得儲嘅。不過今年雖然我冇買，但係值得儲嘅，亦都據聞有好多朋友有買到。 哦，咁所以即係今年就冇試到呢樣嘢啦。咁啊，即係既然我哋今日就冇試到新嘢。咁所以我哋就轉咗嚟咧，就一個新嘅環節 係啦。 你知唔知？我諗住點樣噶？啊，咁如果咧即係儲咧，儲咗10年之後咧，就有10個啦。啊，到時唔知抌唔抌好咧。係都 咧，因為咧，即係鑑於啊，我哋都可以開定個預告啦。 係 啊，小弟都有機會禮拜一要即係幫下手嘅。 係真係慘。 係啦，究竟發生咩事啊？大家唔辛苦，有得開工最開心啊！ 係咪呢個市道嘅問題啊？有工開 咁啊？究竟點解咧？咁啊，到時。即系大家 嗰啲人交代啦，唔使我哋讲啊，系啊， 交代出嚟嘅， 系啦。 咁所以阿何亨就话：，既然系咁，不如即系小弟就唔系老嘢，就不能即系三只老嘢试新嘢。 嗱喺呢度咧，我真系要讲。我话说咧，有一次咧，唔知系咪我哋嘅三只老嘢做得实在太过精彩同埋出色啊！跟住咧有一次咧，阿一哥咧竟然啊可以话系啊嗰啲咩啊胆生毛啊！ 不知自量嘅一个青蛙，佢无端端咧有一次同我同埋刘伟恒讲：，喂，三只老嘢嗰度咧，我有啲新嘢咧，可以同大家试 下。 系啦，佢就想走入嚟我哋嘅 session。咁跟住咧，我就好婉转咁同阿一哥讲：，我、哦、一哥你边系老嘢啊？咁样，咁然后佢话唔系嘅，我就真系系啦，咁啊类似系嗰啲咁样咧就挡开啦。跟住咧到阿刘伟恒讲：唔系咧，阿一哥，其实呢个真系唔系度俾你嘅。咁佢先至知难而退咋。哎、即系你知道有阵时要劝退一个人咧，佢要 stubborn 起上嚟咧，我哋真系 好难， 系啊，好难说服。 系啦，所以连埋今次何铿啊，直情为咗要挡走我 啊， 设计咗一个新嘢。 系啊， 系咩咧？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设计咗个新嘢，专系 serve 一个噶，不如你介绍下。 三只嘢，三只嘢讲旧嘢。 系啊。系啦，真系几好，可能真系 好有创意啊！ 系啊，真系唔话得啊！系啦，三四嘢讲旧嘢，但系我哋咧就有鉴于暂时嚟讲咧，都未系叫做一个 regular， 即系叫咩？ 恒常嘅 一个环节，所以我哋暂时冇整稿。下次阿何铿会整只整稿俾我哋啊！ 又系用翻相，即系用翻三只老嘢嗰个。 系啊，嗰只嘅系啊，睇下点，睇下点处理啊！ 系啦，咁啊，三只嘢讲旧嘢， 系三只新嘢， 三只新嘢，你睇连环节名都未度好啊！ 系咁讲住先。 其实想讲咩咧？阿何铿呢个环节， 你解释下。 系大概系咁样啦。因為咧，其實真係人大咗咧，開始慢慢就好多嘢咧。因為我覺得我哋呢一代啊，即係七十後呢一代咧，橫跨咗幾個年代，即係啲轉變啊，即係而家由咩 Y2K 已經 Y3K 啊，我哋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咁咧，而即係除咗科技嘅進步咧，其實有好多嘢咧，好似係已經適合唔到呢一個嘅年代啊。咁啊，而我咧亦都係即係好中意睹物思人啊，比較感性少少嘛，你都知道係嘛？ 知 個天一黑，我 都唔 係 好適合到呢個年代，遲早成為大家話題。好，繼續 咁樣， 係追唔切啦，係繼續。 係啦，咁我就慢慢開始咧，原來我身邊有好多嘢咧，即係阿一頭先就喺頭 part 度講啞鈴啦，咁嗰個係好功能性嘅嘢嚟噶嘛，即係唔關年代事嘅，咩年代都有。人玩啞鈴，而家最新就譬如有人可以玩嗰啲橡筋咁樣，唔關嗰啲事。 嗯。 而係咧，究竟而家身邊越嚟越多嘢，應唔應該即係好似用一個方法啊，同啲街坊分享一下，定係掉咗去啊，定係點啊？咁好多物件咧，即係舊物咧，其實拎翻出嚟啦，都有啲回憶。嗰啲回憶係直情富有啲故事性，同埋有一個重點係咩咧？係而家好似用唔翻嘅。 係舊物必須記啊！ 寄出去嘛，寄出去个寄系嘛，寄俾啲有用嘅人，有需要嘅人，系不如旧 物必须寄， 旧物必须寄咯， 几好啊呢个， 呢个就环节名啦，三只嘢旧物必须寄， 三只新嘢旧物必须寄，好好就咁决定，系写低佢，写低佢，系 睇翻重温 啊， 系啊， 所以何铿就谂住将啲旧嘢拎出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边个讲先啊？一哥讲先，明行讲先。 何铿讲先啦， 好啊，咁啊，因为我想欢迎埋嘅各位听众可以分享噶，即系呢一个喺我哋 social media 借人哋嗰啲古仔，然之后我哋喺个节目里面讲就吓， 冇咁讲， 即系冇咁辛苦我哋做节目。系咁大家如果真系有嘅，咁你不如尺张相啦。如果有图嘅，咁你会 写少少故事啊， 系啊，更加好玩嘅，系啦。咁啊， 旧物不须记，哇，好紧要。 系你即系写低佢，你咪写低落去你嗰本咩啊？日记喎， 笔记簿， 用嗰支笔啊嘛，用啲电子笔啊。 特别好紧要嘅，咁我啱啱咧头先咧就share 咗一张相俾两位拍档啦。个事源系啲咩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喺呢個 fashion 上面啊，即係咧有好多興咧嗱長銀包啊，一有冇從來係對長銀包有一種嘅諗法㗎？ 我冇啊，我主要都係用一個輕便型去出發嘅，所以你見我而家個銀包咧都係卡片套式咁樣就算㗎啦。但係其實好多朋友都叫我換長銀包， 點解咧？ 因為某知名嘅知名嘅主持人啊，阿 Bob 讲过咧，用长银包咧 会发达 啊！ 哦，系咩？ 系啊，喺玄学上嗱，即系佢咁讲啦。 哦， 跟住又话嗰啲钱咧要摄得好好靓啊，啲单又唔好 keep 啊，咁然后就即系对啲钱好啲咧， 就嚟多啲啊！即係佢咁講啦。 我最窮嗰個年代 係就 係 用長銀包，咁你要用再長啲嘅銀包先得啦。 係唔夠長啊？係嘛？ 個銀包空溜溜。 喂，不過我又真係覺得，即係曾經喺我自己嘅生命當中咧，唔知點解突然間有一期咧係好沉迷長銀包嘅， 係 即係以前咧係好興出。同一個款有長又有短嘅，但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係一定會揀個長嘅。唔知點解，我覺得好似好啲咁樣咯。 但 係 因為對於男人嚟講咧，長銀包咧，你攝唔到係 pat pat 位啊，即係 pat pat 個褲袋位咧。如果可能一般嘅男士銀包，可能即四四方方嗰只咧，我都嫌太過頂住啊，坐喺度嘅時候。咁所以我 你太多錢塞咗落去咪因為 我 pat pat 比較大啊， 豐盈一啲 係 嘛？ 係啦，咁所以我而家就係用卡片套式嗰啲咯。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咁样一代就走得啦，咁样就方便啲咁样咯。 所以阿一你真系太过年青啊！其实咧，曾经我都跨越过，即系小弟而家都半百啦，曾经跨越过两个年代咧，系需要长包嘅。我第一个长包系几时咧？就系20岁之前。嗰阵时咧，点解会兴长银包咧？其实系关个 fashion 事嘅。就系咧，你嗰阵时咧一定要插个长银包喺个裤袋后边噶， 系要突出嚟，突咗一半啊。 系啊。是 fashion 嚟噶，你知唔知啊？即係嗰個銀包咧，其實你有冇錢都好，發唔發達都好，都係插喺個褲袋嗰度，即係後邊褲袋添，因為你插唔到前面噶嘛。咁而突咗個長包出嚟係型嘅， 你可以試下插喺前面。 唔係，同埋咧有條鏈咁樣扣住個銀包，再扣住，即係嗰條 皮帶。 唔係皮帶，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係啦係啦，都可以係皮嚟嘅。 係係。嗱。如果你話掕條鏈咧，其實係有港式同埋日式嘅，再加埋美式添。因為咧嗰條鏈咧有啲港式嗰啲鏈咧係真係喺兩街買嘅時候咧，佢係隨包附送一條鏈嘅，即係嗰個銀色嘅扣，即係唔係銀嚟嘅，銀色嘅扣加條銀色嘅鏈，咁嗰個咧係港式嘅，嗰個係防盜嘅啫。但係日式同埋美式咧夠唔同。 係咁，日式同美式可唔可以防盜咧？其實？ 都可以防盜，但係型啲，型少少，係啦係啦，即係譬如佢屋扣就係皮扣嚟嘅，我其實一轉身我攞到出嚟㗎啦。咁日式嗰啲咧係會掕埋個，譬如係火機套或者係一啲嘅鎖匙扣咁樣，就喺前邊，即係前右邊嘅褲袋前邊。咁咧就會楞呢啲楞楞楞好多嘢嘅，即係楞啲好 mini 細細個嗰啲嘢。 咁好重喎，你會好論盡啊！ 咁你行路咪 咁樣咯？ 佢咵咵聲噶，要咵先型噶嘛？ 哦，咁樣。 係啊，你等我就我要轉身啦，因為扯住嘅，幫你等人啦。 哦哦， 係。何生而家要攞佢 攞個銀包出嚟係咪？拎出嚟表演一下，係咪啊？你係咪真？你係咪真係㗎？哦哦，唔係，係咪啊？ 即係大概，我一間影俾各位，即係嗱咁樣啦，即係嗱，譬如有個鎖匙扣，呢個係擺鎖匙嘅套，跟住呢個咧就係火機套咁樣嘅，攬住喺前邊， 遞高啲， 跟住嗰條鏈就再後邊有一個長銀包，長銀包咁樣嘅， 係 大概咁樣啦。 係，咦？呢個 見好多嘅喎，呢啲 我見 嘢嚟 喎，唔係，但係我唔會用啊嘛，咁所以我唔會特別去留意啦。而家咁樣講開嘅時候，咦係，原來係楞住嘅喎，咁樣。喂，但係我想知咧，你係咪真係而家仲用緊啊？係 啊，呢啲楞楞係得加埋個卡套㗎。 嚇！ 而家冇用啦，就係。 咁但 係 而家點解你手上又有嘅咧？ 係啊，係啊，啲死嘢。是啊，我咪就係想同大家分享咯。 哦，真係就係特登攞翻出嚟啦，就因為咁樣，所以特登攞翻出嚟。 舊物必須記啊嘛。 哦，哎呀，弊 啦。你明唔明啊？要記住同埋唔捨得掉，就係個精髓喺呢度啊嘛，所以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咁呢一個係日式啦，美式又有啲唔同嘅喎。即係美式嗰一種嘅黏黏楞楞咧，就係佢都係貨電單車多嘅。因為譬如揸嗰啲嗰啲咧。好大聲嗰啲啊，咁佢哋嗰種咧就個做法又唔同嘅。咁我今日想分享嗰樣嘢係咩咧？就唔係賣嘅，即係呢一個長銀包咧，係有段時間我唔知阿勤有冇做呢個手作仔，即係一啲工作坊咧，就即係個賣點招來就係話啊，不如你自己做一個關於自己嘅銀包，即係整俾自己一個獨一無二嘅銀包啊。咁小弟咧， 我呢個係你自己整嘅， 五六年前啦。 嚇！ 自己整㗎，係啊，自己整嘅長銀包嚟㗎。 十幾年前有段時間好興㗎。 是啊，是啊，即是自己做又有，送给伴侣又有的。 咦，不是，嗱，咁样。 是啊。 其实如果呢个是十几年前呢，咁如果要 back 到翻学生时代呢，我都记得是有类似是玩啲皮嘅嗰啲嘢嘅。 有个锤仔，有支钉。咁 即是在我学生时代，是啦，是兴，曾经有段时间是兴一啲皮嘅嘢。咁而啊， 你學生時代你講到好窒喎， 冇錯係啊，係啊。咁但係嗰啲皮咧就冇咁 detail 地去同你即係做得咁專業嘅。但係點樣可以揀一個銀包？係個師傅幫你做，並唔係你自己做。 嗯。 咁但係你可以揀款嘅，揀完款最最最重要點樣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呢一個係我嘅銀包咧，就喺上面辣個名落去，因為辣落嗰啲皮嗰度係一辣姐咁，然之後成個名就彈咁樣彈咗出嚟噶嘛， 角落頭寫住 L L K Learn Lincoln 咁樣咯。 或者是你寫自己的英文名字嘛。 我 Helen 咁樣。 係啦。同埋呢同埋呢以前係好興係啲乜嘢呢，就係、是、因為譬如送生日禮物咁講先算啦。咁大家呢都會覺得係應該要送一啲呢係專係 for Taylor May 俾你嘅嘅嘢。咁、所以呢啲人呢就會呢唔係鎖匙扣木嘅鎖匙扣啦，又或者係皮嘅銀包呢，就好興呢就係、是要寫埋嗰個收件人，即係嗰個人啊，嗰個人嗰個名落去，咁於是呢嗰、那個呢就屬於你啦。嘩，我嗰陣試過因為一個咁樣收咗返嚟嘅銀包，我用咗我五年嘅呢個中學嘅日子，其實咧我唔係好想，我覺得好肉酸，因為嗰個人寫個字寫得好核突，即係佢係嗰個嗰間鋪頭嗰個人，佢自己攞埋一支可能貌似係辣雞咁樣嗰啲筆咧，辣落去嗰啲筆度啊嘛，類似係嗰啲咧，我唔知啊。咁總之我收翻嚟嘅時候咧，就係、是、嗰個人。即係我啲同學話俾佢聽我叫咩名，咁於是乎咧佢就自己咧大筆一揮咁咧揮咗我個名字出嚟，哇！真係唔 OK 啊！即係你都要寫得靚，你先至會收得開心噶嘛。咁但係焗住你，因為同學仔送嘅，佢又同你做咗五年同學，你就焗住就要咗佢咯，就係咁樣啦。 係，咁我自己整又冇辣自己個名字上去啦，但係都好代表到我自己嘅嘢嘅。例如我小弟咧，到而家都唔知點解係有啲呢個人喺度，就係咧好多嘢咧我都要骷髏骨頭嘅。咁啊，所以咧我自己整咗個骷髏骨頭嘅扣喺度。咁呢個扣咧就愛嚟咧係點樣嘅咧？就係、是、咧我有條皮嘅短嘅帶，愛嚟咁樣索住佢嘅。 哦，係，即係你個款，你個款係一定會有個扣嘅，但你就揀咗骷髏骨頭。 是啦，揀咗骷髏骨頭最細心嘅咧，大家留啊，唔好啊，你哋兩個留意一下，唔係大家留意一下，就喺個尾嗰度咧，係有一個愛與和平嘅扣喺度嘅，即係骷髏骨頭搭呢個愛與和平嘅扣，哇！你話真係幾精緻咧。 我想睇一睇個長銀包入邊個間個間隔係點樣噶？ 有幾多格啊？ 非常簡單，因為唔可以太複雜啊，因為太複雜咧要整好耐，譬如加拉鏈、拉鏈 啊，唔可以加拉鏈嘅。 唔好噶，你 唔好意思，各位亲爱听众，阿何亨讲得英文多，系会有少漏口讲广东话嘅时候。好，你继续啦，加唔到条拉链。 我而家讲紧 wallet， 讲紧 wallet 啊，呢度 系你个 wallet 系啦，系啊，就冇拉链咁样咧。系 冇拉链嘅，三格，一二三，三格嘅啫，三格就 系 头先阿一口中嗰啲钱啦，收据。同埋錢，兩格裝錢大紙少啲，係啦。 咁 跟住有一個擺卡片嘅，咁啊，係咁咯。 哦，就係咁樣。但係阿一哥話唔好擺收據嘛，係嘛？ 哦， 係 係， 阿波話 唔好擺收據嘛。 係你嗰格要塞埋啲錢落去，唔好塞收據 ，OK？ 係，咁咪唔會發達嘅。 係啊。咁用咗幾耐啊？ 我想同大家講咧， 嚇， 冇用過。 哎呀，點解咧？唔捨得，你覺得真係係一個。結作所以不肯用， 不是我有一個有牌子的東西，今次都帶回來美國，我只是用那個沒用這個，所以現在我個人戚戚然，購物必須記，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長銀包， 哦，就是一個骷髏骨頭再加一個愛與和平的長銀包，是 的，還有沒得用回啊，真的沒得用回啊， 不要緊，可以說語重心長，稍後再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康文署在维园举办中秋彩灯会，在傍晚六点半亮灯，并延长亮灯到午夜十二点。不少市民下午到场同彩灯打卡影相，有市民认为彩灯以十五运会为主题，显示运动会吉祥物和不同运动，感觉可爱和有趣，相信可以吸引市民留意下个月香港有份承办的十五运会。维园夜晚都举行彩灯晚会，包括大型民族歌舞和综合表演、中秋市集、传统手工艺示范、自助猜灯谜和全运互动区等。大坑舞火龙将会夜晚十点半延伸到维园五六号足球场举行。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即将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召开十五运会香港赛区筹委会会议，全面检视和督导各项筹备工作，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做好准备，确保各部门准备就绪，共同迎接这一场国家级体育盛事。香港赛区头两个竞赛项目，包括在维园举行的沙滩排球和启德底艺馆举行的手球项目，将分别在今个月31号和下个月1号开始。至于串联珠海、香港和澳门三地的跨境公路单车赛，亦都会下个月8号举行。陈国基说，香港赛区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特区政府会同广东和澳门展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全国盛事，呼吁香港市民把握机会，踊跃买飞入场为运动员打气。以色列将瑞典活动人士通贝里在内的171人驱逐到希腊和斯洛伐克。来自全球坚韧船队的大约470人上星期分成40几艘的民用船，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但是被以色列拦截和扣押。部分已经被驱逐出境的成员说，他们在被拘留期间受到虐待。以色列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包括通贝里在内的另一批全球坚韧船队人员同日已经被驱逐出境，他们来自希腊、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美国等国家，所有人的合法权利都获得充分保障，呼吁公众不要相信谎言。今次通贝里第二次未能够成功经海路抵达加沙之后，被以色列驱逐出境。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6,820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736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500.0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7，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29.19美元，卖出3,932.9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西九文化区入面嘅所有停车场现时已经系泊满咗噶啦。咁要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啦，请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跟住一啲中秋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巴士方面啦，为咗配合中秋嘅相关封路。各區的部分路線都是會臨時改道的，直至道路重新開放或者是尾班車，乘客記得留意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另外封路方面，在銅鑼灣直至凌晨的3点，景隆街以東的洛克道、東角道還有白德新街以西的記利佐治街都是分別會劃為行人專用區的。同時因應人潮的情況，維園對出的部分告示打道、唐街、白德新街、記利佐治街、京士頓街還有興發街分別都是需要封閉。另外就是為了配合國 庆黄金周的人流管制安排了，在中环和山顶有特别封路，直至后日即是星期三的接近午夜，中环花园道山顶缆车站外面的缆车里、山顶卢吉道、下力道、佐柯士甸山道都是要封闭，受到影响的车辆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的支路，而城巴路线15号线就要暂停服务的。最后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了，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仲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 嚟紧有我 Kelvin 刘卓文、 Fanny 李曼芬、 伍文生、文生哥哥 同 Tracy 邓焕仪 一齐行运全港， 寻找宝藏， 延续美好时光。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各区准备好未 ？Ready, ready, three, two, one, go, go！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中秋节又到啦， 除咗可以食月饼、 睇灯笼， 仲可以听。 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 哇，真系好好听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晚上时间9:38啊，咁啊见社交平台嗰度啊老何都 po 咗佢嗰张， 系我 po 噶、 哦，你 po 出嚟，哦 sorry， 搞错啊 ，sorry， 我好有创意咁样写住嗰个叫荷包，喂，以前系咁讲噶嘛，喂，嗱，我哋呢个环节叫咩啊？ 购物必须记 必须记 啊！咁其实讲真，荷包呢一个称呼都系一个购物嚟，你唔觉得嘅咩？ 即系荷包哥眼派 系啦，即系而家系讲银包或者系 wallet，wallet，where is your wallet？ 系啦 ，wallet 咁样。咁但系以前真系讲荷包噶嘛？你有冇试过俾人讲打银包嘅冇噶嘛？咪就系咯，系 啦。有个土花头嘅嗰、那个盒子， 系咁唔系我知啊，但唔会讲打银包噶嘛，你无论如何都系打荷包噶嘛，系你个荷包咧咁样， 系又唔会话打窝力噶嘛，打窝力， 佢仲要佢仲要做埋脑海要做埋个手势， 喂，但系咧你讲窝力咧，我即系嗱，我想问咧，我想问翻少少，其实大家咧细个嘅时候，你记唔记得你第一个真系自己俾钱买嘅窝力咧？ 哦， 系几时咧？第一个自己俾钱买， 记得。 阿何香港先啦， 六年级。 哇，你要六年级已经有钱啦， 自己俾钱买， 咁劲嘅你，系买系点样嘅 wallet 咧？ 个 wallet 系都系普通装嗰啲咯，即系应该咁讲仿皮啊，即系女人街咁嗰阵时都系冇乜钱嘅，出入女人街噶啦嘛。我人生第一只表嘢喺女人街买嘅，个 wallet 又系人生第一个 wallet 又喺女人街买嘅，咁啊系仿皮咯，因为之前系。之前啊，何主席係嗰啲咧，譬如佢啲紀念品咧，即係譬如唔知咩運動會紀念品，咁佢有一啲咧就係 用呢一個嘅神奇貼，跟住係用啲帆布，魔術貼係啊，魔術貼用啲帆布仔咁樣卷埋，咁樣咁黐住嗰啲嘅啫嘛。嗰陣時係用紀念品嗰啲嘅。咁人生第一個就有自己銀包，六年級。 就是自己買的， 就是女人街買的。 OK， 一個呢， 自己買的。 人生第一個擁有的銀包呢，就是老可講的那些紀念品。 是 好像不知道哪個舅父呢，2000年的時候去看奧運。 哦， 系系咪希买二千？ 二千咪2000系悉尼。 悉尼系应该系悉尼奥运啊。 系啊， 咁我仲记得嗰个系一个深蓝。 阿勤冇去嘅，二千阿勤冇。 冇我零我零四有去咯，零四就系雅典。 系系咁就我记得系嗰啲我仲记得佢深蓝色啦。咁跟住之后就有嗰个吉祥物嘅 logo 喺度嘅。咁然后就系魔术贴，然后打开入边有个细拉链位，就系散纸包咁样。咁就系应该有个表舅父去完奥运会买翻嚟嗰啲手信俾我用嘅。咁去到真系叫做自己开始，咁咪小学五六年级开始，阿爸俾零用钱，咁咪攞咗呢个屋企，咦，抄到有个银包、哦，咁就开始即系摄下十蚊纸啊、廿蚊纸，然后翻学去买零食咯。 但系你自己俾钱买 呢？自己俾钱买就应该咧，就系都系小学五六年级， 哇， 就喺屋企楼下嘅嗰啲文具铺。 哦， 見到有個數碼暴龍銀包， 嗯啊、通常都係小朋友就係、是、膠面嗰啲嘛。 膠面係啦、啊，我而家都仲 keep 住呢個數碼暴龍銀包嘅，因為就變咗去旅行嘅時候用咯。即係去旅行嘅時候，我會有一個旅行用嘅銀包，即係例如我今次 你而家都用啊？ 有係、哦、去日本咁咪日本攝啲 yen 落去，哦翻內地咁啊攝啲人仔，雖然而家可能用電子支付啦，咁但係就會特登攞個即係嗰個就變咗一個叫做旅行銀包， 係 啦，咁再後屘就應該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啦，就買皮銀包，就情侶銀包嚟嘅應該係， 哇， 梗係情侶銀包，因為我記得係就係 你個銀包上面寫住嗰個名係咪 fit 曬啊一啊， 係啊，唔係你寫嗰個名係咪就係你嘅另一半個名？ 冇寫名嘅，同一個款，唔同顏色。 哦， 咁。点解会 唔会系两个冚埋一齐，系好似一个 puzzle 咁样？ 我哋有谂过，我哋有谂过冚埋一齐，因为以前嗰款银包咧，有一段时间咪兴，即系入边有个位系可以掹出嚟零零舍舍当卡片套嘅。 啊，系啊， 即 系你明 啦，即系我哋打开嘅时候，佢仲有一块好似一条脷咁样， 拨下 拨下。咁如果你嫌嗰块拨下拨下嗰个好阻掟嘅时候，你可以掹出嚟当卡片套用。 系就好似嗰啲阿 Sir 咁样掹出嚟。 系啦， 嗰啲俾个 pass 你睇嘅点啊？ 咁跟住之后咧，咁我记得咧系咩事咧？咁就系因为咧，因为好似中二中三拍拖啦。咁嗰陣時， 真係早熟啊！一個真係好早熟， 咁啱嘅， 佢都唔想嘅，因為咁靚仔， 係嘅，我都明嘅，係嘅，就唔好意思啊， 係好慘嘅， 係 咁早熟，咁啊，咁跟住之後咧，就係俾即嗱當時嘅女朋友又冇笑嘅。咁但係你出街食飯嘅時候，咁可能茶餐廳食飯其實好平，可能十零廿蚊得啦，我請啦。咁呢个时候你就喺裤袋度揞一个数码暴龙银包出嚟，咁、就有些少不堪入目啦。 咪你 我自己觉得嘅，咁佢又问，咦？你用呢个银包咁得意，即系其实佢冇任何笑嘅成分，但系有少少，你我又唔觉得佢鄙视嘅，但系佢会觉得哦。 咁低 B 噶， 系咪嗱冇？我覺得係佢冇帶任何負面地些少負面嘅感覺俾我。 係，但係佢純粹就係覺得，哎呀，你真係得意啦，咁低 B 噶， 類似咁樣。咁結果就好快， 你自己 send 去啦。 咁所以好快就咁啱，唔知嗰年嘅生日定佢生日，就話不如買一個情侶銀包一齊用咁樣。咁就後屘就變咗，即係就人生一個第一個嘅，即係真係叫正正式式買嘅銀包咁樣咯。 哦，即係但係就冇嗰啲情侶冚。 冇呢啲， 變成一個唔知咩圖案咁樣嗰啲，亦都冇係你個名字就喺佢個銀包度，佢個名就， 但係有擺對方張相咯，係啊，即係佢又擺我張相，我又擺佢張相咁樣咯，係啊。 但冇摆合照，就系要两个，唔系将两个人把拍埋嘅时候，先至可以见到一张合照。喂，但系点解我咁问呢？即系头先阿一哥讲嗰啲咧胶面数码暴龙嗰啲，咁我就唔系嘅，唔知道我以前系好似系人哋俾我嘅，我唔记得咗系生日礼物定唔知咩咧，系嗰啲 Little Twin Star 嗰啲咁样嘅嘢啦。咁跟住咧。其實我自點解我會咁樣問呢？因為咧，我真係用自己嘅錢去買一個銀包俾自己咧。我係好大個先做呢件事嘅。讀書我諗可能都要去到唔知中即中三樓上，定係唔知中四五可能先會買。點解咧？就是、因為嗰、那個我自己嗰個年代對我嚟講咧。 銀包咧係唔緊要嘅，即係我唔需要，我可以用阿媽俾錢去買俾我嘅嗰啲，我唔需要自己額外拎錢出嚟，因為喺嗰個年代嘅我最重要係咩？就係聽歌要買碟啊，所以我儲翻嚟嘅錢咧就全部嘔曬落去啲黑膠碟嗰度。咁銀包呢個咧我就唔係好關心嘅，是但啦咁。不過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唔知點解咧，我哋成班同學仔咧就好女孩子啊，特別係唔知邊個發起先咧，就係、是、自己用紙去整銀包，用嗰啲硬卡紙咧、大家咧都會好好悉心地去揀顏色，即係譬如今次我想用隻綠色嚟整銀包，咁最初咧就真係拎啲紙界一個長方形，然之後摺摺摺咁樣啦，跟住咧就揾膠紙黐住就算嘅。咁但係咧用下用下，你就會發覺銀包咧係需要有彈性嘅，於是咧我哋係直情係要整埋嗰啲咧。即係將佢，即係譬如你嗰啲譬如裝散紙嗰啲位咧，又或者裝就算裝紙幣都好啦。如果你就咁摺入去咧，其實你將張紙咁樣，好似有個 file 咁樣摺埋咗之後咧，其實係好難掹出掹入，同埋袋唔得多嘅。咁所以咧就喺個側邊嗰度咧，就整一個風琴咁上下嘅嗰啲，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好似一個風琴咁樣咧，色色咁樣嘅， 係明 嗰啲咧，咁然之後你就可以咧喺上面咧就係揾個魔術貼咧就貼住佢，然之後一抹開嘅時候咧，佢就成個咧好似一個嗰啲有風琴 feel 嗰啲 folder 咁樣拆開， 線咁， 係啦，咁你就可以攝多啲錢落去。咁咧嗰陣玩到咁樣之餘咧，後屘再進一步係咩咧？哇！紙嘅銀包咧好容易濕水咧，就要再整過喎。咁於是咧，我哋揾包書膠包住佢。 是 玩到咁样嘅，咁所以嗰陣係曾经有段时间、因为你可以自己整长嘅又得，短嘅又得，几长嘅都得，咁所以嗰陣就係好鍾意有一段时间、有一年啦，应该係就 keep 住就係用呢一啲自己 DIY 嘅銀包囉。好慳家㗎嗰陣。 喔经咗几耐。 唔係，我諗可能只係得我哋嗰班兄㗎咋，即係或者我哋嘅 form 兄㗎咋。其實唔係話主流地係香港嘅學生妹都會做呢件事，但係嗰陣就呢一個歲月咧，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好珍貴，因為我估可能而家我仲會 keep 住一個，我印象當中可能都仲有喺度嘅，但係就要揾翻先揾到出嚟。 咁去到真係第一個銀包就 應該係 form four form five， 可能係嗰啲時間，我都唔係好肯定。但係有一個咧就好記得嘅，係就係嗰啲咯，即係你覺得你自己出咗嚟做嘢大個啦，應該要買翻一個大人用嘅銀包咧，先可以襯得起自己嘅身份嘅。咁嗰陣咧就有一個牌子咧、P 字頭嘅，咁一個釘嗰個咧。 系， 嗰个牌子，咁跟住咧，系啊，个钉嗰个系啦，咁跟住咧，嗰个牌子系买得起嘅，咁另外嗰个咧，破嗰啲咧买唔起嘅，因为嗰啲好贵噶嘛，千千声噶嘛，咁另外个钉嗰个咧，可能百零蚊就有交。 我有两个，我有两个， 嗰个 A 嗰个， 我都有。 哇，你好啦，系啦，咁跟住，跟住我就净系 绿色嘅， 我就净系买得起个钉嗰个啦，咁所以咧有长有短。咁長嗰個係貴啲嘅，但係因為就係喺嗰個年代，唔知點解鍾情啲長嘅銀包，覺得用長嘅銀包先至係大人啊。咁所以我就即係用咗貴少少嘅價錢就買咗長嘅銀包。可能嗰陣應該都即係呢個比較印象深刻啦，應該都係即係出咗嚟做嘢之後先至會買到啦。 其實有段時間呢，即係而家就大家放即係譬如出去食嘢咁，一個手提電話就搞掂曬啦。咁大家可能台面就放住部手提電話啦。其實有段時間呢是斗銀包的，即是或者是叫晒銀包的嘛。 斗厚啊。 即是呢你要吃饭呢，不知道为什么四个銀包都放在台面。咦，你用这个吗？哦，是啊，我啱啱昨天买的。哦，是啊。 好壮观，大家坐低吃饭的时候第一时间将銀包啪咁放在台面。 因为其实你长銀包呢你是方便行的嘛。其实你坐通常都要拿出来的。即係如果有翻咁上下厚啊，我講緊應該啲身家。 但係呢樣嘢喺唔係呢樣嘢喺女孩子身上比較難出現嘅，因為我哋會孭住個袋噶嘛，啲嘢所有嘢都係塞曬落個袋度，就唔會一坐低就啪咁樣擺低個銀包 咯。係， 但係隨住年月咧，其實阿一仔頭先都曬咗嗰個叫你叫卡片式銀包嘛， 係 即係張卡片咁大細嗰啲，係啦，其實有英文喎，嗰個叫 AirTag。 好勁啊！個 wallet 個 wallet 裡面有個 AirTag， 所以叫 AirTag wallet 係嘛 ？Yes 啊。阿一仔知唔知呢、這個？ 點解啊？ 知唔知呢个系叫 AirTag？ 我唔知啊， 我真系第一次知啊。 我通常都系叫卡 holder 啊，holder holder。 唔系，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即系亦都系第一集嘅，即系购物必须记咧。 系 点解我会讲银包咧？就系、是、其实我而家已经系用紧同阿一一模一样嘅一个银包，即系卡片式嘅银包啦，已经。咁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幾個好處。第一呢，因為嗰個 tag 係可以追蹤到你個銀包喺邊度。咁而係呀， 電子嘢嚟㗎。 喺個電話度 咩？你嗰個 係 Air 即係嗰個 tag 係 tag 定 tag 啊？ 係呀，嗰個 tag 係 即係即係生果嗰嚿嘢呀？ 係呀， 嚇！ 我即 係可以拎up到個電話。係呀。 生果生果咪出咗一个 tag 咧，系可以全球定位你个。 哦，你就摆落个银包度。 唔系啊，佢系内置咗喺个银包入边啊。 哦，佢出咗个银包。 有唔系？佢嗱，通常咁样嘅，佢个设计咧会有，或者系咧喺外边咧会有一个位俾你摄入去嘅。 哦， 摄入去。內置亦都入面有啲位係可以攝，唔係對外睇到嘅。咁方便係啲咩呢？就係、是、你只要即係個銀包同你遠離咗一個距離嘅時候咧，佢就會 自動爆炸， 嘟嘟嘟，咪佢會響，話俾你聽，你係咪煎燈㗎？唔係，即係講笑，即係你話，呢、這個銀包好似唔喺你身喎，咁會提示你咁樣嘅，亦都揾可以揾得翻嘅。 哦，咁睇下有冇人攞咗嘅啫，即係揾得翻，可以揾得翻嘅話。 人大咗咧，我试过几次喺屋企，突然间出门口，咦，个银包咧？个银包喺边咧？我搵唔翻啊！ 系系系，咁唔系啊，咁但系 呢个唔关人大咗事。 喂，关人大咗事。 我而家都成日搵唔到银包嘅。 哦，你大咗啦嘛？喂，唔系喎，但系嗱，如果佢通知你嘟嘟嘟嘅时候，你系咪喺你自己嘅电话度都见到佢究竟喺边度啊？ 有個 Mac 嘅，即刻會個地圖會嘟嘟嘟，就係話俾你聽，仲喺呢度。咁你咪就佢有啲嗰個 tap 咧，係會有啲聲音，你可以撳落去發出聲音咁樣嘅。咁你就跟隨翻嗰個聲音。咁我就分別係喺架車嘅乘客位嘅凳底啦，同埋喺床下底揾得翻嘅，有兩次都。 嗯，係 啊， 因為呢啲全球追蹤器咧。小弟而家都咁啱啊！即係老可講起，我都最近係 派咗個仔女 度睇緊。真係講真嘅，即係第一個 其實係要㗎， 即 係行到邊㗎嘛？ 佢有嗱，即係有兩個用途，我係吸引咗我去住，因為其實好多品牌都有出類似咁樣嘅一啲即係高科技產品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有啲朋友咧去公幹嘅時候咧。佢就會擺喺自己個行李入面，因為咧通常例如可能即係我哋平時去旅行，哦個夾入面都係啲衫褲鞋襪，就冇特別要留意啦。但佢哋可能去做嘢去拍嘢嘅時候咧，入面嗰啲器材可能即係動輒都幾廿萬啊咁樣啦。 唔係，淨係隻腳架你冇做都煩。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會擺一個嗰啲即係追蹤器咧，就喺個個箱嘅工具夾入面。咁in case有啲咩事嘅時候，究竟佢寄失咗去邊？你都起碼可以揾得翻，可以即快啲同航空公司去聯絡啦。咁另外一個就係上網睇好多就喺啲媽媽群組嗰度咧，就係驚小朋友蕩失路。咁然後就話哦，可能即係佢哋可能會有啲咧，就係整咗將個 tag 咧就擺喺一個類似袋仔咁樣嘅嘢。咁啊袋中袋就一係就攝喺有啲就攝喺個鞋底啦，有啲就攝喺可能當一條頸鏈咁俾佢掛住咁樣嘅。因為除咗呢、這個即係俾小朋友用之外咧。上網睇好多咧，佢係俾老人家用嘅。 哦，係係。 因為可能佢哋有腦退化症，可能唔知道自己走咗去邊嘅時候，就係靠呢個可以好快速地揾翻佢哋。所以其實小弟最近都真係睇緊，咦係咪都需要買翻一兩個？因為小朋友開始識跑跑跳跳啊，我驚有時即一個唔覺意唔知佢走咗去邊，起碼都叫用嗰、那個即高科技可以追蹤翻佢哋嗰個位置咁樣咯。 但係咧有一啲撈，其實咧呢樣嘢咧唔係淨係今時今日，即呢個概念啊。即係聽聲去揾翻自己嘅嘢，唔係而家先至有。其實喺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已經有。記唔記得咧？有啲鞋咧，啲小朋友著嘅係踩落去哔哔哔嗰啲咧，嗰啲哔哔鞋。我以前細個就以為係，哎呀真係得意啦！佢只鞋有聲嘅咁啦，我以為係純粹係去吹噓自己。你睇我買得起一對哔哔鞋啊，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原來啲人話嗰個 function 咧就係你可以聽到個仔行咗去邊咯。咁但係當然啦，呢個係 low tech 好多嘅，呢個真係純粹靠你隻耳仔去聽佢有冇離遠走咗去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個概念本身都係一個追蹤嘅概念囉。 係啊，冇錯啊，係係啊，呢個我都有幾對細個嗰時候 BB 鞋嘅，即係我覺得唔係，同埋咧，因為啲功能咁多咧，即係其實除咗容易揾得翻咧，因為而家我哋呢種卡片式嗰啲咧，就係仲有一個就係叫防盜功能啊嘛， 哦 係，即係而家即係科技嘅進步啊，咁啲卡咧放落去咧會安心啲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必須記，我今集咧就用咗呢一個嘅皮人包，佢真係應該翻唔到轉頭噶啦。我只可以擺喺何坑博物館嗰度咧，再即係間唔時開個櫃睇一睇咁啊算。 哎呀慘！但係你未用過咧，我覺得好可惜啊。你應該用佢一用啦，如果唔係佢會嬲嘅。 同埋除咗阿何生嗰個荷包之外咧，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幾有懷念價值咧，就係、喺我哋社交平台咧，阿 Low Team Call。即系捞天哥咧，佢 post 嗰个鳄鱼皮定魔鬼鱼皮人包，即系以前 唔烂噶嘛。 以前唔知边个逢亲去亲，即系东南亚旅行嘅时候，翻嚟就一定有个鳄鱼皮人包噶嘛。 系啊，相传系戒唔烂噶嘛。嗰、那个咧个 sales 咧仲会嗱，我戒俾你睇一夜啦，系咪唔烂啊？ 仲攞火机弹两弹，嗱都系冇嘢啊。 唔知点解，但系咧，每一个银包上面都有嗰一粒嘢。去紀念就係話俾你聽，即係證明 真係鱷魚皮嚟㗎，係 啦，或者係叫鯊魚皮啊。 哦，阿撈添哥話佢呢個係魔鬼魚皮， 係啦，魔鬼魚。咁但係咁每一條魔鬼魚應該都係得嗰一粒嘅啫。但係點解佢可以做到咁多嘅荷包咧？ 唔好追溯咁多啦，有時呢啲嘢去製造嘅時候，我哋係追溯唔到。但係我想向紙幣作一個致敬啊。 啊好，哎呀， 因為隨住年代隨著年代不同咧，其實我哋對紙幣咧應該會接觸嘅時間越嚟越少啦。咁所以陪住我哋長大，購物必須記嘅今集其實唔係講銀包，係紙幣。 好，我哋去過。黐錢，我覺得咧何亨講得好有好手下，好有嗰種情懷喺度啊！就係我哋要咩啲錢嘛？你話頭先個形容係嘛？何亨 我哋要向紙幣致敬啊！ 致敬冇錯，係啊！我其實咧，我係而家我自己都用得少咗，因為貪心啊，因為嘟卡咧會有啲咩優惠咁樣嗰啲咧，我係用少咗 cash 嘅，但係我係中意用 cash 嘅人嚟噶。 系，同埋而家好多時大家夾翻啲飯錢都係電子支付過翻數就算啦。好啦，係咁啦，好，拜拜， 下個禮拜見，拜。